有长大同一句话，除了一样吗？你爱我有没有情话？我爱你有没有对话？带你回答，你的语言我都已化了。我爱你有没有虚假？你爱我有没有长大？ 还想有那么一点点自私的